嗱，譬如话我响度闹你，咁如果你分辨咧，唉，法师都几可恶噶喎，咁样闹我，唉，闹啊，唉，我要应该系点样对付啊？点啊？咪满肚子屈忧屈气，无名烦恼就响度烧紧啦，系咪？你话，唔好理佢，费事听。不去分别，一不分别没事了。你试下，如果妈妈说你，你说这个老鬼暗暗沉沉在那里，真的不抵得他了，那你就火滚了。但如果说他得行的嘛，得行的就是他讲的话不听不理，理他那么多，一切放下皆自在。那这个就当下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就没有生灭，没有生灭就是佛咯。可以做得到的，人人都可以做得到，这个就是佛法，将佛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自自然然减少很多烦恼，今天减少一点，明天减少一点，渐渐贪嗔痴就薄了，薄下呢破了，破了贪嗔痴，结果是什么？就是佛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所以呢，这个生灭生灭呢，以下这个狂心静动歇歇即菩提性净明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得，狂心一歇烦恼妄想一不执着，这个就是真心。因为这个心种相作是妄境，依这个无明妄本而建立的，是属于依他起性。依他起性你知道啦，依阿赖耶识而有呢个见烦同埋呢个相烦，叫做依他起性。但系咧就起智分别呢、这个就是第七识。呢起智分别呢个第七识唔明白依他起性嘅能见烦同埋所见烦系妄有嘅，唔系真实嘅，所以就执呢个大白阿赖耶识呢个见烦为实我。执呢个境界咧系为实法，有实我实法咧，就起呢个妄想分别，成为片计执。一片计执咧，就做呢个善呢、这个恶种种嘅境界，种种嘅业，而引生种种善或者恶嘅境界。由善恶嘅境界咧，再产生呢个贪嗔痴嘅妄念，由呢个妄念就作呢个杀盗淫嘅业因。于是呢就招到世间的世界众生业果三种相续的果，因此杀盗淫三种呢相续呢是因，妄想分别三种相续呢是缘，由呢种因缘呢，所以呢就有呢个轮回生死。而家你啊，富流罗只系唔随着呢个世根业果众生三种相续嘅妄境去分起呢个分别心，咁你烹现外境嘅分别心呢，马上就消失。既然分别失系分别心系妄失咧，业因就唔会再作啦。既然唔再作呢个业因咧，就唔会再感到呢个三种嘅业果。因此话心缘填故，心因不生。既然不生就不灭咯。不生不灭咧，呢、这个咧时候咧个心咧就好寂静，好轻安，分别不起。分别不起的时候呢，你的心中的染欲特多，狂性自然就释歇，歇了之后这一刻呢，狂性一停了呢，这个就是菩提。菩提呢不是说要去哪里找去哪里证的，只是取消心中的妄念，就是菩提。那这个狂性譬如什么呢？狂性就譬如无明，但不随分别，狂性的无明自然就释歇， 歇咗咧，就系菩提。可知道菩提系心中嘅菩提，唔系外边得嚟嘅菩提。不过一向为呢个妄想分别啊所遮障住而不显现。而家若果能够离开呢个境，唔分别咧，妄想心就熄灭啦。妄想心一熄灭咧，真心就起。呢、这个就系菩提嘅果果。所以六祖大师话：着境就是烦恼，离境呢就是菩提。咁而家你哋明白啦？你想唔想成佛呢？咁想唔想好快乐呢？得到菩提呢？好容易，不着相，不着相就冇烦恼。冇烦恼呢个时候就是菩提。所以呢，学佛呢，在修因方面讲咧，系好困难嘅，所以话成佛学佛咧，唔系一生一世嘅事，哦，成佛咧更加唔系一生一世嘅事，但系觉悟咧就一刻啫，穷心动歇，歇即菩提，所以而家阿能成所法未啊？未，但阿能觉悟咗嘛？觉悟咗。啊、不力增其获法增，啊，佢未成法，佢获法增系误觉悟咗，唔即系话咧，我哋一唔执着妄想就可以觉悟呢个真心，就所以好多人话我要切办法明心见性先得，咁唔使切办法噶，唔执着就得啦。办法好简单，只一唔执着就系菩提哦。性净明心呢、这个呢呢、这个经文里边话性净明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得，性净明心系指乜嘢咧？系指呢个菩提果觉嘅本体。呢、这个本体咧系万法嘅祖宗，叫做性，胜过一切，本嚟冇生灭生死烦恼，所以叫做清净吓、啊。本嚟咧系光明遍照啊，了了上知啊，叫做明。这个心呢是天然是这样，不是造作出来的，是骗一切事次的，等于什么？等于空间、哦、等于地下里面的水，你说哪一寸土没有地呢？你说哪一个空间没有充满这个电呢？等于电之在空，水之在地，无所不骗、啊、真心是一样，真心分分钟度度都有你个真心啊！不过你卖咗就唔知啫，哦。咁所以咧，呢个真心咧系本周法界，因为众真心系本周法界啊，系法界众生、十法界众生都系具足呢个真心，当然唔需要修咯，根本就现成噶嘛，唔系其他啲人俾你噶嘛，哦。点解你唔得咧？点解而家你迷失咗？因为放无明烦恼遮盖住嘛。无明系乜嘢？就系分别，就系执着啫。一取消无明烦恼，分别执着，咁样咧，咁呢个真心就显现啦。哦，唔系惑障不生咧，呢、这、一个就系乜嘢啊？就系呢一个本来具足嘅加增。呢一种本来具足嘅自性嘅清净发生咧，唔系从他人而得嘅，系因此可以知道不除分别就系返妄归真嘅方便，亦即系收手令阎王大定下手嘅地方，亦即系二内禅啦。不除分别就系二内禅，所以三法花激三昧经话。直直安康康法花三昧形，直直安康康吓、啊，直直就系直而照，照而直，不执着一切啊，安然于呢个真空嘅境界哦。咁咧呢、这个法花三昧就现啦。咁啊，《金刚经》亦有话：离一切相，即明之法；离一切相，即明之法。即系等于呢度咧，但不除呢个世间分别啊。咪心念停固，心心不生。呢、这个狂心动歇，歇即菩提。每一部经所讲嘅意思都系相同嘅，都系沟通嘅。哦，何直渠路，肯遂修正骨啊？ 骨头之间的肉呢叫做肯。嗱，我唔明白呢个意思，我问人哋，佢话嗱，排骨嗰个骨头个侧边嗰啲肉，咪就系肯咯。你哋话系咪啊？哦，咁啊，筋肉咧就叫做碎啊。咁呢个咧，这个系乜嘢咧？咁？就是说通牛的人啊，通猪的人呢，说以前呢炮丁的牛都炮在这个庄子养生篇这部书里面是有一个记载，说炮丁的牛都呢用了19年都很生正的，也没有崩也没有揭的。咁当时呢个魏王呢就问佢啦，点解你咁嗰把刀保存得咁好啊？咁呢个炮丁呢就答啦，佢话肯谁知微上啊，何况大夫啊？呢个系孤陋嗰个孤吓，亦读做夫。咁佢话我呢把刀啊，我好珍惜佢噶。虽然我成日劏牛劏猪咋，但系咧，我啊对于呢个骨头嘅侧边嘅肉啊，我都唔舍得用嗰把刀去刨啊，唔好话我拎嗰把刀去斩嗰啲骨头啦。咁所以我咪保持得咁好咯。咁啊，即系话佢好小心、好用心去保持呢一把刀。咁呢个意思系乜嘢咧？咁呢度响呢度嚟讲咧，何路何直渠路？佛就系话你啊，只系放下，不执着吓，唔再去分别一切。咁你呢个时候就系佛咯，就系得证咗菩提心，使乜嘢生生苦苦去三期修福为百劫众生好啊？即系唔使咁辛苦哦。咁啊。所以呢六祖大师说一悟即到佛地，这部经说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就是这个境界，一明白了就可以达到这个菩提的境界。这个譬如什么呢？譬如有人佛引个譬如话，譬如有人依自依中啊，系而异之，不自觉觉之。印系譬如一切众生，哦，依咧就等于五音，啊，而异之咧就等于菩提性净明心，即系我哋嘅法性，啊，用呢一个譬如啊，譬如众生嘅五音声中咧，系本嚟具足呢个性净明心。但是被了这个无明烦恼遮盖了，所以就觉得迷失了这个真心，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这个真心仍旧在这里的。哦，穷路他方啊，黑食持酒，虽杀贫穷啊，诸不曾失。这个人个衫袋里边有一粒宝珠，好值钱嘅，但佢唔知道啊，唔知道咧就变到咧系一无所有，好贫穷。贫穷咩？到处去乞食，哦，到处去走去乞食。虽然系咁样，但系佢知仍旧喺个袋里边冇失到。咁譬如乜嘢？譬如众生啊，系俾呢个烦恼遮盖咗呢一个真心，哦。咁咧，自己唔知道自己本嚟具足佛性嘅功德啊，俾个业力所败，所以咧就轮回六道生死啊。乞食咧，持酒咧，就等于贩夫同埋小乘啊，乞有漏嘅无漏嘅利益，虽然系贫穷。而知不曾失呢，就譬如众生虽然在生死里面为种种苦恼所逼迫，但是佛性未失。佛有智者，就是譬如见到佛了， 只是其知，就是等于听法说法。法呢是直指真心，令人见性成法。我们听法所讲的法呢，是知道自己有这个真心法性。所言从心至地遥乎，贫穷的人个袋里边有粒宝珠，佢唔知道，到处去乞食。咁啊，后嚟有个人话：，你使乜咁样到处乞食啊？你知唔知你袋里边有粒宝珠好值钱噶？你拎去卖咗就有钱噶啦嘛，使乜乞食啫？咁于是咧，佢真系明白咗，拎个珠去卖咧，点啊？变成大富贵、大贵吓、啊，等于乜嘢？等于众生系。本身里面有一个法性，自己不知道，被这个无名烦恼五阴衣遮蔽了。见法问法之后，法话给你听，自己本来有这个法性，那么你即刻明白了，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你一不执着放弃烦恼，不执着就是法，就是法就具足法果的功德，那么大富大贵了，就不会再贫穷了。即是呢，即是等于说穷心等于问法观心的时候，穷性顿歇，歇即菩提。这个法果的功德从此就显然得到大用无边。到这个时候，方悟神知非从外得。当你发现了袋里面，在袋里面摸了一粒珠出来，然后知道哦，原来是我自己的，不是人给我的。当你觉悟狂心顿歇，性净明心显现的时候，你就知道呢，哦，这个法性是本来具足的，不是成法的时候然后在外面得到来的，本来就有的。哦，这一点呢就显示这个法性迷之不失，悟之不得。迷是固然是没有原因，悟的时候亦未曾得到。那是什么？就是以这个法性如而不动。哦，意义不动，只是因为你迷和悟，所以就有众生和法的分别。如果你不迷，你不迷失，你就本来就是法。